明前略，长先一怔，他不是 H 市人，但在记者站工作了这段时间，对这个名字他也不会陌生。这是在 H 市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的一个名字。明前略是 H 市的一家民营茶饮料公司，生产的各类茶饮料畅销全国，在 H 市更是占据着大量的市场份额。而饮料这个东西应用面超广。 赞助任何活动都说得过去，不过作为电子竞技，由他们来宣传，效果最佳的当然还是电脑方面的各种软硬件产品，所以各家战队的赞助大头无一不是这类电脑方面的产品。曹广成说他有一个好介绍，常先本以为会是这方面的，结果一说出来却是个茶饮料，这个相较而言好像 不能称是太好的介绍吧。曹广成看出常先的迟疑，当然知道他疑惑的是什么，笑了笑：“你去查查资料看吧。”哦，常先应了声，就去查阅相关资料了。被曹广成特意提到的明前律，自然会被常先特别注意到。怎么样？半晌后，曹广成问：“这个明前律？” 还真是家世最忠实的赞助商啊！常先感慨着。他们这边资料显示，明前律这家公司赞助家世已经足足7个年头，从职业联盟第3赛季开始，他们就是家世最忠实的赞助商。你注意看这一赛季，曹广成说。哦，常先翻看起第9赛季的资料，这一赛季明前律的赞助依然在。 只不过数目上少了很多，这一赛季嘉士出局，所有赞助都有相当大幅度的削减，这一点好像不值得奇怪吧。第9赛季，明前律的赞助依然还在，对吧？曹广成说：“是啊，嘉士的很多赞助商都还在，毕竟嘉士战队的地位。” 恐怕这些赞助商和他们签赞助合同的时候是没有出局自动解除合同这种激活条款的。是的，出局解除合同这种自动激活的条款，无论赞助还是选手合约上都会出现。但是，这只属于那些中下游战队。对于嘉士这级别的出现这样的条款，那实在是一种侮辱。嘉士怎么可能出局？ 在不久以前，所有人都会100%的质疑这一点，所以无论是赞助商还是选手，在和嘉士的合约中，一般都不会过分纠结于这一条。这根本就是杞人忧天嘛！哼，确实绝大多数都没有，但是也有例外的。难道明前律？常先已经意识到了曹广成的意思了，连忙翻起了资料。 这种合同细节，咱们这边也没有的。但我知道明前律和嘉士的合同一直就有出局解约这样的自动条款，但是第9赛季他们已经符合了激活条件，却还是没有暂时终止合约，只是略略缩减了份额。这至少说明了明前律赞助荣耀的决心和力度啊！常先点头。曹广成说的确实在理儿，不过再又翻了翻资料后，再次问道。 不过这个明前律本身的赞助费用就不算太高啊。明前律有赞助的决心，但赞助费却不算高，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提升的空间啊。嘉士自3连冠以后就一直在走下坡路，成绩差强人意，但星星现在一战成名，名声水涨船高，接洽一下明前律真的很有机会。您说的太对了， 常先激动。 他当然是衷心盼着星星好的，于是，在整理清楚材料后，立即给陈果回了电话，一边给他传资料过去，一边着重强调了一下明前律。明前律，陈果作为土生土长的 H 市人，对这个名字那就是相当熟悉了。说是喝这东西长大略有夸张，但至少是有这个条件的。 只不过陈果不是很爱喝而已。早期的明前律专注于茶饮料，但现在涉足的产业已经是方方面面。 但茶饮料绝对还是他们最深入人心的产品，尤其是 H 市的人心。这家企业的实力毋庸置疑，如果能拉来他们的赞助，那真是相当结实的一步啊。陈果在电话里就打问清楚了所能问到的所有信息，挂了电话后就已经踌躇满志的准备主动出击了。照楼冠宁那边团队分析的说法，星星现在的情况坐等赞助上门就可以了，但陈果还是想更加积极主动一些。明前绿就作为第一个目标吧。该找谁，长仙那边都告诉他了，陈果随即就和人主动联系，电话那端显然只是一个负责接电话的助理秘书一类，听到陈果的来意后微一怔，随后似乎是略做了一下请示，而后答复了陈果明天上午9点。不错，对方这么快就安排出时间来面谈，看来对赞助是真的很有兴趣。长线的推荐一点也不错，这个明前绿对于荣耀联赛的影响力还是相当重视的嘛。陈果很高兴地回到了上林苑这边，把消息告诉了叶修。 明前绿， 叶修听到后却是微微皱了皱眉。 怎么？ 陈果对于叶修的反应有点纳闷。 明天和你一起去看看。 哦， 哎，你怎么想到要找这家呢？ 小常推荐的。 小常？他为什么推荐这家呀？ 陈果把常先说的情况如此一般一介绍，叶秀听罢点了点头。 有道理呢。 是吧？那明天早起过去啊，可不要迟到了。 了解。 叶秀点了点头。陈果兴高采烈地登陆荣耀忙活去了。叶修这边 QQ 却是闪了起来，点开一看是苏沐橙发来的消息。 明前绿， 明天去看看再说。 叶修回道。 哦。 苏沐橙随即也没有多说什么。次日一大早，陈果就拖着叶修出门了，他可不想给对方留下不守时这一类不好的印象。结果两人到了明前绿公司的时候才早上8:30，得到前台指引后，两人来到了明前绿公司的外宣部门，而后先行接待他们的正是昨天陈果在电话里听到的那个声音。因为约定时间未到，安排了两人在会客室稍等。一切都显得十分顺利，陈果一脸的兴奋。 外宣部，以后我们是不是也要有这样的部门啊？ 陈果对叶修说着。 当然。 叶修点了点头。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转眼约定的9点到了。陈果满脸期待，而那个接电话的助理也准时赶来，但是却是一脸的歉意。 不好意思，两位，夏总手头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完，还要请两位再稍稍等一会儿。不要紧，那我们再等一会儿，谢谢啊。 陈果脸上略闪过一丝失望，但很快消失不见。只是多等一会儿嘛，不算什么事儿。 那两位稍坐啊。 助理退出后，陈果这才露出期待落空的神情，无奈地坐下。 这次会面，你最好不要抱太大的期望。 叶修此时忽然开口。 怎么？ 他刚刚口里提到的夏总，你知道是什么人吗？ 叶修问。 知道啊，夏仲天，明前绿外宣部的主管。明前绿就是他们夏家的产业，他是夏前绿老总夏东南的小儿子，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狂热的荣耀粉。 没错，他是一个荣耀粉，而且是家世战队的大忠粉。 哦。 陈果微一怔，虽然还没有意识到什么，但他隐隐已经觉得叶修的话里包含着什么信息。 明前绿对家世的赞助，你又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 叶修问。 知道啊，从7年前，也就是荣耀联盟第3赛季开始，明前绿对家世的赞助就从未中断过，哪怕是本赛季家世出局， 在拥有出局终止赞助合约的自动条款下，他们还是坚持赞助，只是略略缩减了赞助的金额。 嗯，那如果我告诉你，明前绿对加氏的赞助事实上只是夏仲天的个人行为，你会怎么想？ 个人行为？ 是啊，事实上明前绿本身对于赞助荣耀战队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但夏仲天本人是荣耀，同时也是加氏的忠实粉丝，所以才力排众议，坚持要对加氏进行赞助。这明前绿毕竟是他们夏家的产业，最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批准了他的申请。所以说，这笔坚持了七年的赞助，事实上根本说不上是什么商业合作，差不多就是一个粉丝对自家战队的支持。 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喂，我好说曾经也是加氏的队长好吗？ 所以你的意思，除了加氏，明前绿事实上不会对赞助其他战队感兴趣？ 是的。 那小潮怎么还会向我极力推荐明前绿？ 大概太年轻，没太搞清楚这里面的关键嘛。从表象上看，明前绿的赞助确实很有潜力。 那我们为什么还会被叫过来呢？ 这就是我也纳闷的事了。 陈果原本兴奋期待的心情现在全换成忐忑了。转眼已是10点钟，按约定时间算起，两人已经等了足足一个小时。 夏总，他们两位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您是不是见一下？ 夏仲天的办公室里，助理正向他请示着。 没有空，忙着呢，让他们再等等。 夏仲天看也没看他的助理一眼，只是盯着他的屏幕，鼠标键盘啪啪啪的响个不停。